充满神的话语，这也叫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哈。所以呢，完整的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里边有平安，有喜乐，有那样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外面呢是什么呢？是那个心思意念中满了神的话哈。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感谢神，我们除了有这么这样的那个敬拜，我们下面的时候看神的话语哈。那个我们来那个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赐下主啊这样一本圣经，主啊，就是你的话语，哈利路亚，是记录下来的真理，哈利路亚，使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哈利路亚，靠着圣灵，而且呢能化成我们的生命，能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刚才的同在，现在我们也邀请你真理的圣灵，现在就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你的话语，让我们满心知道你，满心认识你，让我们的悟性都被你开启，哈利路亚，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主啊进入这真理。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不往前那个追溯太久了哈，我们就上面说依靠神的大能大力，依靠主，依靠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想问问大家，这一周过得还刚强吗？挺好的哈，感谢主。有没有人说我这一周比较软弱？不要怕哈，需要学习怎么做刚强的人哈。那个，然后呢，下面就讲如何的穿属灵的军装。刚才我们在敬拜中的说，今天呢穿属灵的军装很有意思。你看刚才感谢神哈，我就觉得在穿属灵真军装的时候，那音乐有点跟不上，觉得没穿上，没穿上的感觉，你知道吗？觉得没有力气。但是凯西带领一宣告的时候，我觉得穿上了啊，有点穿军装的劲头了，感谢神。所以咱们现在来看看，但是这些军装咱还得要在悟性上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从属灵上你就这样祷告说，主啊，每一天的时候求你给我穿上属灵的军装，绝对在灵里的时候就有一个祝福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咱们在悟性中要知道什么是这些那个这些属灵的军装是什么的时候，那就更不一样了哈。所以呢，那个我们现在就来从十四节一直读到今天呢，就是最末一节哈，读到二十四节。所以呢，还是从吸引着开始。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六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赐我得的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二十号， 基督徒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 二十节。 二十节。看不清。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近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 愿一切以不朽的爱，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好，阿门。好，谢谢。他这是新译本，说新译本，新译本的那个译法那个哈，感谢主哈。好，今天的时候哈，那个我们今天呢要大家开动脑筋哈，然后呢先把这军装弄明白了哈，得要解释解释这些军装到底是什么哈。那个哈，所以第十四节讲，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哈，我们是在战争中。哈，一定要知道有一个无形的战争一直在打，有什么呢？有神哈，这个就像有点像今天网络一样哈，大家也觉得这个网络无线的网络实在厉害哈，所以呢，你看这个网络现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我们都在一个 WiFi 底下，就是主文堂有一个 WiFi。所以呢，那个我们走到各种不同的地方，你家里有 WiFi， 然后你邻居也有 WiFi， 有时候你邻居的 WiFi 很强呢，比你们家信号自己家里的还强。所以呢，属灵的一样的，我们在一个征战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个战场。你不要以为你的心思意念进来的都是从神来的，你也不要以为你的心思意念都是从自己来的。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呢会穿线的。所以呢，那心思意念中的时候，你一定要管好你的心思意念。有些心思意念是你自己发动的，正在思考一件事情。有时候的心思意念是从神来的，但有些心思意念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做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他们是你看不见的，是你用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他们真实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说，所以认为这个环境这样的原因，所以要站稳了。第一件事呢，要站稳了。大家先别着急穿军装，你知道吗？如果还没站起来就穿军装，可不可能？所以站稳了这个词儿哈是很重要的，是穿军装的预备哈。什么叫站稳了呢？什么叫站稳了？我们都知道人起来的时候站稳了是什么意思，那这块的站稳了是啥意思？ 明白真理吗？是。 可是后面还没穿军装呢。 信心 哈哈。所以呢，圣经里叫我说，叫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什么？就是信心。所以信心绝对不要摇动。那信呢，然后我们再说，你一定要持守住信心。这个信心的问题哈，就是说你站稳了，待会儿再讲怎么穿军装，但是你要把信心哈，这个信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记住你起初所信的是什么，你还没搞明白军装的时候，但是你要站稳了，不要动摇，不要今天呢信耶稣，明天又信什么？信马列主义，后天呢又信什么？又信佛，再后天呢又信伊斯兰教，这个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的，这个军装是离你太远了，认为你连站都没站稳呢，你没站稳怎么能穿军装呢？啊，穿军装的都是战士了。所以呢，第一步呢要站稳了，要知道什么？要知道那个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你会发现耶稣的名字哈，起码你永远不要搞错了。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名字，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个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要站在哪个地方就站稳了。所以圣经里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就是什么？就是从神来的。所以呢，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个是你站稳的，就是前提信耶稣哈。然后下面咱们再说军装。那当然了，有时候你只用信耶稣一句话，那么这叫站稳了，但是还不能打仗的时候你还得要穿什么军装，待会儿再来讲武装哈。所以呢，我把这几个军装呢先跟大家拿出来。一个呢是真理，真理呢，他说把真理比成带子束腰哈。过去的时候那个服装跟今天不太一样哈。过去的服装呢，那个罗马士兵像咱们这个都是衣服裤子，所以这个带子呢，腰带有没有好像问题不是太大哈。但是你知道他们那个服装呢，像袍子一样的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带子的话，你走路就成问题了，半脚都散开的，所以这带子会把它整个全都拢起来。 而且呢会使你更加有力量，所以呢它不但这衣服不会绊上你了，而且还着，所以呢我们知道带子是什么形状，还是条状的啊，带子嘛哈，所以大家要有点印象，带子是条状啊。但是呢这个真理哈，当然它是做比喻了，说带子束腰哈，然后呢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护心镜呢你知道吗，咱们把整个胸都遮住，这个是要防止那个，当然了今天不穿护心镜了，认为今天用的是什么子弹了哈，过去的时候射箭呢、啊、什么的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护心镜哈，罗马士兵呢、啊、包括咱们中国古代的士兵也有护心镜哈，所以护心镜是遮胸的，就把这个保护起来，所以有公义，待会儿我们再问问大家什么叫公义，这地方说的哈。然后还有什么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哈，他说当做预备走路的鞋，还没走路呢哈，预备走路的鞋就是要平安的福音，一会儿我们再看平安的福音是什么。然后呢信德是藤牌，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呢救恩的头盔哈，还有圣灵的宝剑，总共这几样哈。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大家一起开动脑筋哈，那圣灵不是圣是真理，到底这块说的真理是指什么？ 神的话。 神的话哈，神的话是真理。嗯。 神的原则。 神的原则啊，嗯，真理，谢谢。 那不重复的话，跟公义 重复。所以呢，你觉得重复了哈？是公义也是什么？公义是律法吗？嗯哼，咱们先看看真理哈，真理。有人说神的话，神的原则，还有呢，大家呢，金动。 很难总结，我觉得。我是比较乱，感觉这一块儿。 有点乱哈，就是真理到底是什么呢？啊，你看， 会不会是根基呀、 啊？是根基哈，嗯、啊，真理呢？你说是根基哈？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又是用力的时候，腰的力气是最大， 是 有的是腰的是主要的力气， 所以你说是根基， 根基， 你是说信仰的根基是这意思吗？ 可能是。 那你能举一下具体描述一下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吗？ 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啊，神的道。OK， 耶稣 ，神的道啊，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嗯， 谢谢。 嗯、就是我们的罪在耶稣的救恩里被赦免， 都被赦免了哈， 与神和， 与神和好。哦，这些都是真理哈，所以就像根基一样哈。 我觉得是三位一体的神， 真理是三位一体的神哈、哦。 我理解的是真理哈。我理解要束腰，要束腰嘛，所以他是神的话， 神的话， 然后圣灵，真理的灵，主耶稣，道成肉身。 OK。 所以都要全备。 全备，谢谢。还有呢，其他人呢有没有怎么除了刚才说的这几样向前？ 我是现在读经用一个办法呢，就是 context based 哈，一定就是说我不跑远，我先看他就在这章说什么，这本书说什么，那么这一本书我们前面已经，你看他在第二章、第三章里边说，我略略写过，你们要读了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以前没有人知道，现在知道了。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呢？他就说，实际上就是在一二三章里边。我们把刚才海边有点提到了，就说那个救恩是什么？我们是谁？In truth， 我们是谁？我们有什么？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什么？神是谁？基督是谁？这就是 fundamental truth 嘛。这些东西。没这个东西是站不稳的，没这个东西往哪站都不知道，还站什么站？ Yeah， 谢谢。所以向前呢是说，从上下文哈，从这一卷书里，确实查经的话，一定不要断章取义，一定跟上下文有关系的哈。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同时呢，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原理，就是说它要有连续性，不光是这块的上下文，圣经同样的哈讲到的，然后呢要把它们连在一起哈，也是一种查经的方法哈。所以呢，谢谢向前这样说。那我们从上下文说了一下呢，你会发现呢很有意思的，他那个刚才呢大家说的都对，绝对是都正确的，现在我们就是把它怎么分块的问题。那个现在肯定都是神的话，刚才有人说都是神的话，神的道，这真的都是。认为什么呢？认为圣经呢一般的讲到真理的时候很有意思，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真理，然后还说呢，耶稣还说过我为真理做见证，那就是说耶稣为神做见证，神是真理，是吧？所以呢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呢他呢又是真理的见证，又是真理本体啊，耶稣。接着呢圣经呢我们都知道是神所默示的，是不是真理？这是写下来的真理，所以呢整本圣经里头的经义都是真理。所以你就麻烦大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就不，这腰带有点太宽了，你发现没有？这整个一个衣服了。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地方，但是显然从上下文看的话，他这块显然不是说所有的神的话，对不对？因为他说要做腰带这块应该是我自己哈，大家不要把它当做绝对的，我这个要当做相对。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受，就是说有一个圣经中有一条线，这个叫真理，他把所有的真理都穿成了一体，所以呢这趟线叫这块说的真理，是指一圣经中凡是指向这段话能把所有的整本圣经穿起来的那条线。我就想起来了，有一门主日学叫什么呢？有一门主日学的课叫做救恩史。哦，我发现后来那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说什么意思呢？从启示录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趟线，把所有整本圣经的，包括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先知，包括新约的教导，包括一直到最后的结局，他从头至尾都把它穿起来了。这个就叫那个带子，这个也是真理，它呢它是起到带子的作用。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里就提到了一个东西，这个就是那个带子的起头。那个伊甸园里提到什么呢？伊甸园提到了，就是说当亚当夏娃犯完罪了以后，神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儿？做了皮衣。你看那带子开始起头了，这个带子是在物质世界开始流血了，流的是什么血呢？圣经没说，但是显然是个皮子，一定是流的是动物的血。那么我们后来说这个动物应该是什么动物呢？ 羔羊。 羔羊原来是羊。那这个羔羊是谁呢？ 耶稣。 耶稣。你发现原来耶稣的描述从旧约的启示一直到新约的最后一章，最后是谁呀？耶稣。所以耶稣怎么样呢？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实际上耶稣的道成肉身这个救恩的计划，就以弗所书说的，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了，耶稣就是那羔羊。所以呢旧约的亚当和夏娃就得了什么救恩的启示。所以亚当夏娃得没得救啊？他穿上那皮子的时候就是个标志，他们就得救了。所以呢救恩的时候，而且呢还有耶稣的故事是从哪儿开始呢？不是从降生在马槽开始，也不是从天使报佳音开始，也不是玛利亚听到那个天使长的宣告开始，从哪开始？从创世纪就开始了。所以神对那个对最后有一个对那个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个地方讲谁呢？据说希伯来文的那个原文，那个后裔是单数，而且女人的后裔哈，咱们是男女的后裔， 玛利亚的后裔， 对，所以你看耶稣的故事从哪儿开始了？ 从创世纪就开始了，然后就传律法的总归，律法的总结其实指向谁呢？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那个咱们在跳，你看律法的说，摩西说有一位弟兄要兴起来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他，那个地方指谁呢？就指向了说那先知就是耶稣。然后呢，旧约的时候律法中献祭的那些羊啊，那些牛啊，指向谁呢？耶稣。那个叫做什么节期，所有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希伯来书讲是指向谁呢？是耶稣的故事。那些东西都是影实体，都是指向耶稣。等到新约主耶稣道成肉，我说还有先知，先知一遍一遍的责备以色列人，不光在道德上责备他，实际上是说他们背离了那个启示给他们的这个救主。才特有意思。所以呢，律法和先知，律法的代表是谁？摩西。先知的代表是谁？以利亚。所以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律法和先知都来介绍耶稣。所以呢，神说什么？当那个人想高举律法，高举先知，想要跟耶稣平等的时候，神在天上说了一句话，彼得曾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是在这里真好，搭酸做棚吧哈。实际上他说什么意思？想把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同等。但是天上立马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要听他。律法和先知都是指向耶稣。所以呢，等到那最大的先知，旧约最大的先知就司洗约翰，那就直接要当众指出说，这就是那一位。啊，多棒。所以这就是带子，你读圣经的哪一部的时候，你都要读出耶稣来，都要用耶稣来把它横在一起。所以呢，你要把它穿在一起的时候，要不然律法是律法，要不然先知是先知，要不是什么，就像衣服一块一块一块，然后最后不成块，它互相矛盾。所以什么叫带子？你一定要从中看见耶稣，然后呢，把这所有的东西都要穿在一起，然后你会发现它就各归各位，这时候你的腰上就有力量了。你看今天呢，如果你不把圣经整个穿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有魔鬼就有机会给我们找到缝隙，让我们自己跟自己打架。所以今天有人说，有人呢把律法是说有人说旧约整个都不要了，然后呢说是没有用了，你知道吗？当时有个异端呢，就叫那个在教会历史上就有过，他说新约已经都启示完了，旧约全不要了。 No， 旧约也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必须要有那个，要不然的话你那个整个的那部分就这衣服哈，这衣服就切掉了一半了哈。然后呢接着新约的时候，但也有人说什么，今天呢说讲耶稣的时候，今天呢还让我们什么回到律法底下，回到节期底下，说你不守律法你不得救，然后呢说你呢要是叫做什么不守节期有些好处你得不着。 这个可广泛，这个 现在非常大的一种潮流在运行。 还 这么说，比如说你到有没有人跟你讲说，你去没去耶路撒冷啊？没去，好多好处你都没得着。你真的是啊，你哪能呢？那地儿哈，那地儿有什么怎么样？我跟你讲，这话一说已经不合圣经了。认为所有的好处都在耶稣基督里，你有没有耶稣？有耶稣，专心的追求耶稣，你能得全所有的福气。但是我不反对去耶路撒冷哦，你去耶路撒冷要看你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去向犹太人传福音 perfect， 去为犹太人祷告 perfect， 认为保罗当年的时候为了把福音介绍给外邦人就做外邦人，你去耶路撒冷就要做犹太人，去爱他们，去，但是不是去沾好处哦？你不是说，哎呀，耶稣不够用，我这是外邦的基督徒，我得要去沾点犹太人的好处。哎呀，我得到那个毕士大池里头去洗个澡，我就得医治了。然后我得要去那雅各井里喝口水，我这个就够大了。你不要到犹太人的抢福气去，你要让他们猛喝，要告诉他说我没喝这水，但是耶稣就足够了。这个就叫福音。好，你发现这个真理哈。袋子一定要穿好，认为耶稣把整个穿在一起， 所以你在旧约里头，你要在律法里头看到说什么，律法是什么，为耶稣铺路的，律法的那个凡是救赎的那部分，羊血呀牛血啊，都是什么，希伯来书是指向耶稣的宝血，那些血不能洗净你，但是它指向耶稣。所以你现在今天我们要有人在跟你说，Steve 啊，你的罪要想得赦免，你得每天杀只羊了哈。那你干不干？你不干。待会儿告诉有人要这么干，因为什么？将来说这些在犹太人中还要恢复起来。 嗯， 有好多人等着恢复那个呢。他不要耶稣的血，他要继续用羊的血，啊，用牛的血。然后呢，还有人呢读到读到那个什么？当然了，也有人说啊，旧约的十诫我们都不用守了，我们今天呢已经废掉了哈。然后呢，哦，那个你可以任意犯罪没关系了。错，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什么？是那个律法的总归就是爱，爱神爱人，这个没改变过。所以呢，只不过然后呢？接着耶稣说，在耶稣基督里也不是没有律法，只不过耶稣基督里的律法远远高过那种表面上的东西。哇，所以你要看到说不是废掉了，乃是什么，要把它穿到耶稣这个律法叫人知罪，这个功效一直到今天还在。要不然我常常觉得我完全了，但是当我一发现像个镜子一照自己的时候，哎呀，发现我今天又疏忽了，跌倒了，所以我赶快站起来，我怎么知道我跌倒了？律法有神的律法刻在心板上，不再写在外表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有律法，只不过是刻在哪里？心板上，在耶稣基督里。 圣灵就可以鉴察你。 对呀，圣灵用什么来鉴察你？ 律法。 当然，用那个耶稣的话，用那个诫命哈。新约的诫命远远高于旧约的律法了。你看旧约里十诫都是好多东西，除了那个不可贪心以外，剩下的都在什么？都在表面上，都是能看得见的啊。然后呢，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一个是看不见的。而新约里头呢，你像主耶稣说的，不可以什么动一念，这个谁来鉴察？这也是耶稣的。所以呢，圣经有一句话，在耶稣基督里不是没有律法，跟旧约的是不一样的，认为是神的灵把耶稣基督的那个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但是耶稣基督圣不圣洁？圣洁。所以我们呢，所以那个在加拉太书里头啊，那个一再讲说什么呢，说是仁爱喜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良善信实，这些东西有没有律法禁止它？它在哪儿？律法之上。所以我们今天顺服圣灵的时候，一定不会在律法底下，一定会什么高于律法。但是如果你都掉到律法底下，你还说我是我是全然的被圣灵充满，那对不起了，那你就要是回想回想从哪儿跌倒了，要再什么起来。就像主耶稣责备启示录里的那几家教会一样，他们都掉到什么底下来了。所以呢，你发现这个东西各种样，你用耶稣把它穿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是非常平衡的。你绝不是靠守律法得救的，但是呢，也没有一个得救了的人呢是把律法任意践踏他的。你发现特有意思。所以呢，这整个的人生哈，所以呢，耶稣读圣经一定要用耶稣哈把它穿起来，认为实体就是耶稣，要不然我们就什么？比如说有人讲节期，节期是可以讲的，但讲节期的目的是像那些人就是说只知道节期不知道耶稣的人，是为了借着节期指出耶稣来。而不是为了说什么，哎呀，史蒂夫，今天呢哈，你要不守祝棚节，有些好处你就得不着了。耶稣，你只靠信耶稣不够的，你还得守上这个节期，你才能得到那部分好处。这个对不对？这就不对了。为什么？节期是指向耶稣，是影儿。所以呢，你讲那个东西是为了指向耶稣，让我们更加信靠耶稣。所以呢，真理的腰带就是谁呀？真理的腰带就是整本圣经关于耶稣的记载。我不知道这样，这是我的，你们可以不同意啊。这个真的，它太难那个什么了。只不过我在祷告中有点这样的感动，就是说是一条带子，你发发现它渗透在旧约的每一卷书里，新约的每一卷书里是穿起来，好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把它穿起来，不要就是说那个树木就是树木，还是要见到那趟线。认为呢，整本圣经的时候说，他说经义叫人活。啊，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哦，真的，你要这么去读的时候，你说神呐，启示我，你会发现到处都见到耶稣，啊，创世纪见到耶稣，出埃及记见到耶稣，然后呢，那个利未记见到耶稣， 然后民数记见到耶稣，摩西五经见到耶稣，先知书见到耶稣，智慧书还见到耶稣。 所以耶稣是三根线是吧？一个是那个救赎的，还有一个是国度，一个荣耀。读过一本书上讲， 那个东西呢，就他是分析耶稣哈，具体把耶稣那个具体的那个，那可以那么，但是呢，我说这个是说耶稣是个活着的人， 活着人。 把这个整个串在一起了哈，所以呢，它整个的都是这个。我知道有一门课叫救恩史，其实呢，大家可以看看，他把好多都把它串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 好， 所以呢，我不知道这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不是，有一门课是咱们主文堂开的，但是主日学的课，所以你们下次要有的时候你们去上一下。他可能穿的呢只穿了旧约，因为新约都明讲了嘛哈，所以呢那个好办，他把旧约也把它穿起来，所以叫救恩史啊。范师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课哈，非常好。你们中间有人上过没有？ 我没上过，但是我大概我给大家发过那个 Bible Project 哈，那个上面他就是他就是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从起初到后面，他就是说、We see the Bible as a continued as one 他叫一个 one unified story。 他你基本上哈，你一个阶段每一页，你打开圣经每一页上基本上都能找到耶稣。 Every page 不是每一句话，但基本上来说是 every page 你可以找到耶稣。 圣经每一页， 基本上每一页，你试试你自己发现。 还是 每一个 page， 基本上每一个 page 都可以找到耶稣。你去上那个 Bible Project 上面，刚才润峰讲到这些，基本上都有，而且它是不同的角度，因为它从这个，就是不同的角度哈，都可以从有讲弥赛亚，有讲 atonement， 然后，都有，你都可以看，就是这么一条线。他自己他其实经常会讲这个 genealogy 也是一条线，这个就问这样嘴什么都是一条，就是一条线。那最终他说的就是一件事情。那这个呢，你基本上实际上你在每一卷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把它深入进去也就全得到，那条线上面讲的事情也全能知道。如果你在每一个点上你的扎身，它都在那里头，它不过是不同的点上，那个线上不同的点啊，都要帮助你深入，从不同的角度侧面让你知道。但你一旦知道了就是那个事情，一旦知道了实际上你就可以 focus 在新约上了。旧约不过是帮助我们，它没有一个更 deep 的 knowledge， 没有更 deep 的， deep 的是在这里。因为保罗说了说从前没有人知道，就说旧约的纸上没有写这件事情，没有，连先知都不知道，直到后来是给那个使徒和先知像今天这样启示一样启示，从前的那个律法先知里面没有。所以基本上来说，以弗所书基本上是高峰，希伯来书这些一下子吃透了，重点就在那儿。但那个袋子帮助我们能够理解。 这个袋子新约是明讲，旧约的时候是，但是这道袋子好处是什么？能把新旧约穿起来。 对 呀，所以呢，旧约里头都在讲这些事，但是不是明着讲。新约是完全明着讲，然后但是呢这样穿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始有终。从人类不是说耶稣凭空就出现了，它是从创世以前就有计划，接着的时候落在创世纪里头就开始出现。 嗯， 那刚才你说的那个律法只是影，那是不是旧约只是一个影啊？ 就是说，对，希伯来书说旧约都是影儿，像律法呀，还有这个这些那个献祭的，这些都是影儿，指向谁呢？耶稣。这就像说什么呢？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他的传记开始写了。所以你那是开始读的传记，后来你见到人了。像咱们现在是他天天住在我们里头了，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经来了解住在我们里边这个，所以新旧约都要看，因为你借着旧约也能了解住在我里头的这位神啊，耶稣啊。所以呢读圣经最主要是为了要了解耶稣，所以呢他把它穿起来了哈，这样使我们呢把那个整本圣经就是成为一个什么系统了，而且是永不偏掉的一个系统，成了袋子了，把各种东西好东西都捆起来了。大家千万不要说圣经某一部分是不需要的，那是错误的。这就像你说衣服有一部分是不需要的，这是不对的。这个是袋子，把它捆起来 好，所以呢都需要，所以呢圣经新约曾经出过那个在就是使徒们被主接甚至还没接走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教会就有一种争论，就是说只要新约不要旧约了。啊，后来的时候那个叫马吉安吧，这个叫就是说传异端的马吉安，他就是说旧约全不要了，那个然后呢那不是圣经的意思，圣经是整本圣经是一个都是神所默示的，它都有功用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查旧约也查新约，但是要用带子把它穿起来。 嗯， 好，它是不打架的，如果读出矛盾了是我们矛盾，不是圣经矛盾，好吗？好，我不知道这块大家可以吗？这么理解啊？可以。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公义，所以呢这个叫腰带，要把它整个的所有好东西都捆在。现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什么叫公义？ 因为那个魔鬼撒旦控告我们有罪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必须有护心镜。 嗯， 神的一个是那个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嗯， 这是客观上主观上说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靠依靠圣灵的话，我们的行为慢慢改好了，也有公义的这个亮光，就是护心镜。 感谢主，谢谢那个大家都有没有补充的，或者有没有不同意，有没有补充的？ 公义是什么？ 公义啊，那再重复一下那个、 就是、 那个， 就是那个一个经常那个基督徒会被那个魔鬼撒旦控告，说你就是说就是做不完全啊，你这里犯了罪，那里犯了罪，所以我们有觉得很 frustrated。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就是耶稣的宝血天天洗净我们的罪，这样公义就是我们的，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净的话，就像我们戴个护心镜一样。 嗯， 我们的公义在神里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 eventually 还是说应该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有神的公义，依靠我们的行为越好，就是。 嗯，好，谢谢。他那个 Steve 如果听明白，他讲了两层公义哈，讲了一个是神的公义，还有我们自己的公益，他说是行为哈，自己的就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这对这个宝元有什么补充吗？ 我觉得不是这个，好像还有点不是特别，我觉得我没有太特别清楚。 嗯， 但那个这公义是不是你就是你一心诚意啊，你得救了以后， 嗯， 你在成圣的过程中你去除掉你身上很多的那种就是说那种不义的东西，或者是就是反正圣经上的教导，你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怎么样活出一个像越来越像耶稣的那个，是不是要那个意思。 嗯哼，因心诚意啊，这样 不是因心诚意，我就说 活出那个 成 圣， 好，我慢慢的出去 啊， 诚意。你反正就是以前你比如说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什么占个小便宜啊，或者撒谎什么的类似的，这些东西慢慢的就是出去了以后，是不是就是要追求一种圣洁的生活，那种公益 啊，所以用这个做护心镜哈。好，谢谢，谢谢宝元的。还有没有别人的？有没有什么那个？金融呢？ 我想是不是就是不义的反面就是公义？ 说的太好了，那公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还是同意 Steve， 因为他那个护心镜很重要。肯定仇敌，我们要打仗嘛，仇敌肯定要射他最 致命 的 地 方。 嗯， 那靠什么我们才能就说不被射死？那个保险是确实很重要。 也、yeah, ，所以呢，保险哈，这是那个佳佳那个好金融，金融。没有说了，还没有谁有什么补充呀 ？Kathy 呢？ 护心嘛，我想就是保守我们的心， 那个 一个是洗净我们的良心，另外也是一个保守我们的心。那就是一心诚意也是，保血也是。 OK， 保血一心诚意，感谢神，感谢神。还没有人有什么补充？ 季红呢？ 哎呦， 所以在干，所以的说明思考太深了。 我觉得还是耶稣。 耶稣哈、嗯啊，哦， 他包罗万象。 哎呀，感谢神哈、啊！圣经里说，谁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是什么？圣经有话哈、啊，所以有时候要把圣经要穿起来哈、啊。圣经里提过， 公义救赎。 谁是我们的公义呢？耶稣是神的公义哈、啊，确实是这个。不过呢，刚才大家说的都涉及到这部分了，所以这块讲的最核心的地方，你不被打死的哈、啊，你没被射死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接受了神的公义，所以呢，那个这一部分呢是最最重要。待会儿再讲，这部分是最最重要的，这个是保命的，这个是公义的护心镜，所以叫我们得救都是因信称义。所以你要查验自己，有时候你灵命低到一定程度了，你感觉也没有了，然后呢，你的好行为也不多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被没被攻击过，你常常心里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得救了没有？甚至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人现在还怀疑自己得救了没有？有的时候，这个就叫做什么？魔鬼要攻我们的时候，哈，就攻这个心，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公义，就说，啊，宝元，你看你，今天你又犯错误了，就你这样的还得救了吗？你根本没得救。对，你知道为什么你得救了呢？你为什么要得救？比如说你心里头，甚至你魔鬼攻你，不是像我这样说，他在你心思意念好像你自己都在想，有没有？嗯，有没有攻击？我跟你讲，你们包括出信的哈，像那个像宝珠和宝英，你们有没有说心里怀疑自己我得救了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说有这个意念？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想过。真的吗？宝英呢？有没有？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你们，我得要提醒你们了哈。所以呢，你们得每一天有没有想耶稣啊？如果你要是说，另外你信主了以后有没有变化呀？你要考验了。如果你要是信主了以后一丁点变化都没有，那当然魔鬼都不用攻你了。因为什么？认为那你就跟以前没信一样，还是俘虏嘛？等你要一出来的时候，他就要攻你了。所以你们要查验，我不是定罪你们，你们要查验看看有没有变化，跟以前一不一样？有变化，感谢主，感谢主，一定的，这就很棒了哈。但是你要小心，一定要记住了，魔鬼在你变化的过程中，现在没有，可能神的保护很好，但是将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你们有没有被攻击过，就觉得自己说呢，我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啊，我得救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老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有的举个手，我看被攻击过的。哦，以前，我就说以前。真的，对对，常常的就是那个攻击你，但是告诉大家，你一定在那个时候要站稳了。什么？耶稣是我的公义，我得救是因信称义，不是什么我成为世界最好的人。另外，你要注意了，你一告诉大家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当你要有什么外表的行为一有点缺陷的，立马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不这么攻你，要不然他就攻你说你还是基督徒呢，你一定不是基督徒，你基督徒怎么会做这个呢？但是你要知道，你做基督徒不是做到了基督徒的标准，乃是因信就成了称义。好，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就叫做耶稣是神的公义，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公义，所以我是接受了神的公义，所以我就因信就称义了，这是第一步哈。但是这个公义还真的有，你魔鬼哈，你总用这个只能保命，但是你也活不好，认为你常常被攻击，认为你有错误哈，那就免不了了，认为你犯罪，常犯罪，犯罪虽然保血又洗净了，就像说你今天呢，这个护心镜呢，那个护住了，保住命了，但是好多伤口都在那地方，认为什么？然后明天的时候很软弱，又被攻了，记住了。这个公义还有第二部分，就是宝元讲的那部分，神的公义进到我里头了以后，耶稣是我的公义，接着耶稣要分赐他的公义给我们，最后的时候呢， 启示录里讲说什么，就是说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在羔羊的婚宴上圣徒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知道吗？耶稣要把他的义分赐给我们，你第一步是因信称义，第二步就要成义，所以你要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行出靠着圣灵协出耶稣来，你站的魔鬼就更没办法攻你了，然后这个世界也没办法向你咆哮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上满有耶稣基督分赐给你的公义，这个公义是借着耶稣借着你活出来的。所以这一步天望大家不要忘了，有人把这个也叫成圣，其实呢这部分的时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观念。大家不要说因信称义就结束了，你一定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呢这个是神把公义，但是你不要骄傲，你要行出来的时候，但是基督徒真正靠耶稣行出公义的不会骄傲的，认为你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今天我行出这些纯粹是神的恩典。就像保罗说的是怎么样，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现在是不是呢？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借着我表达他自己。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什么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一定要制服这个肉体。这部分东西的时候神已经给了我们，所以这部分叫分赐的公义，也是护心镜。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得哈，真的是常常的不支取这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不想受攻击都不可能，只是不被打死而已。你发现我们周围的人吵到了我们的插座，包括社会，整个社会嘲笑我们，然后呢不信的人也嘲笑我们，你是活得不会太好的。所以呢感谢主，主说这是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所以呢耶稣的分赐把他整个生命愿意分赐给我们。所以呢你可以到一个程度说，就像保罗说，说是那个，就是说那个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哈。这个地方都是讲到他神分赐给他那个哈。所以圣经里也不断的要用讲，所以这公义有两层意思。一个呢叫做什么保命的，是什么？一定是要靠耶稣，千万即使你有分赐的义了也不能够骄傲，一骄傲的话就会致命。认为什么？认为那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永远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保障。那么后面分赐的义呢，是叫我们实际上是得的荣耀，神把他的荣耀分赐给我们啊。然后呢这部分我不知道这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分赐那个有点跟那个圣灵和我们住在一起不是一回事是吧？ 圣灵本身就是神的恩赐，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 这个那个足够了，那个分赐还要分赐些什么其他东西吗？ 嗯，这个好问题。需不需要除了圣灵分赐给我们，还需要分赐给其他东西吗？不需要，认为你重生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但是你的魂里头是不是被耶稣、被圣灵掌管了呢？你没被掌管，你所行的、所思考的，所以圣经里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 renew， 然后呢，情感也要 renew， 不，重生一次就完成了 ，renew 就是分赐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次，就进到我们的魂里头，魂里边，包括思想、情感。各都被什么圣灵掌管，所以你这个就叫分赐，这叫分赐神的公义。认为呢什么叫公义，冠军也讲公义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对对的，凡是我们凡是所行的不在不和圣经一致的时候，这个就叫什么不公义。但我们为什么还能活呢，还能得救呢？认为耶稣。但是当我们要全然的跟他都跟神的公义都合在一起，这就叫分赐的公义。这是整个神掌管了我们的身魂，也掌管了我们体。所以那个就是罗马书的讲到说什么，罗马书讲到是说那个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吧，这个就讲分赐公义，领受公义的那部分，也叫领受生命的部分。 道体的完全的更新。 对，完全的更新。所以呢在以弗所书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都叫领受这个公义。最后就变成了我行的都是什么神的眼中看为对的。 我无法攻击 了。魔鬼没法攻击你。因为耶稣说，耶稣魔鬼来攻击耶稣，最后耶稣被钉十字架前，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是这世界的王要来了，他在我里边一无所有。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魂里头能不能说到魔鬼一无所有啊？不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常常被攻击，然后呢被那什么，甚至我们自己啊，魔鬼就投在心里。但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了，我们是靠什么得救？靠耶稣得救。所以这个公义是攻不破的。所以呢，我佳佳讲的那个特别好，这叫保命。但人只保命却不强壮也是个麻烦，应该是强壮。所以呢，分次的义，像宝元讲的部分，分次的义就是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强壮，哈，跟耶稣越来越合一。啊，不知道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向前也没有啥问题？没有啊。Grace 呢，有没有啥？没事，你说，有那个有问题，大家分享这个，我们一起来查考。我不说，我说的都是绝对的哈。我这个东西，认为它是讲军装哈，那个从古至今好多的，但是我自己讲，大家别讲错了就行。反正这些真理是不会错的啊。但是呢，至于说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这样。但是我自己觉得我祷告的时候还蛮平安的，就是说这样，你们可以不一定那个绝对的都可以讨论，好吗？ 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信称义了以后，我们既然信了耶稣了，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定会有变化，这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是， 我们跟以前一定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呢，在行为上还是有变化的。 一定的。 这是一个多少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有人说我信耶稣，我也称义了，但是。自己知道自己一点都没有变化，那真的是要想一想。 同意。 我觉得可能是要，我是反着想，我明白你说的意思，我也完全同意，我只是反着想。 这个是对的，就是说这个就像说是那个买了一张机票，我圣经说的我都同意，但我什么都不做，认为呢我反正是买了一张机票上天堂，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说有了生命他就会什么，就会成长啊，这叫领受的是一个生命啊，也叫领受的是一个公义啊，所以耶稣是公义，然后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不可能没有。这也是那个讲到那个叫做那个什么这是两个极端，你知道吗？两个极端都不是神的道。一个极端说我信了主，什么都不会变化，照样耶稣是我的公义，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哈。然后呢，生命呢从来没改变。那个圣经里说那个对这一类讲的话，那圣经的话多了哈。然后呢，圣经讲重生的时候说重生，说是那个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却会听见响动。啊，一定有响动，生命是有响动的。你看小凤，你们家种的那个菜有没有响动？有响动哈，它钻出来了哈。所以如果没钻出来就死了，你不能说这都是活的，但是就是不出来哈，那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一定有响动，长得好，结几个果那难说了哈。这个有生命的一定会有变化，但是同时你要注意，魔鬼又用律法主义攻我，说好，你不合律法，你这个没做到，那个没做到，所以你没得救。这也有魔鬼功的，这叫律法主义。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公义是什么，然后是耶稣是我们的公义，然后我们自己呢，那个神也一定会，耶稣把他的公义分赐给我们，我们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过程我们在进行中，好，一定会有，好不好？谢谢这个提醒，好不好？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现在要看平安的福音了。好，那我们来看那鞋了哈。这个平安的福音，平安的福音谁还没有发表呢？平安的福音，那个那谁，宝珠觉得平安的福音是什么？平安的福音你觉得是啥？传福音哈。那福音是什么？你还能介绍一下吗？如果我想听听，跟你说，宝珠，你说福音，什么叫福音呢？ 福音就是耶稣，然后被杀害，然后埋葬 了。他为什么被杀害了？ 为了我们的罪。 哦，所以你们姐俩可以出去传福音了哈，那个平安的福音加在一起就对了哈，这个对就对，感谢主。所以呢，其实你们的心思意念已经开始更新了哈，然后呢，有那个这就是变化哈，感谢神，这个就叫福音。那么平安的福音，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谁对这个平安的福音应该是比较清楚哈。福音圣经里说福音是什么？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福音就是。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这就是我当初传给你们的福音。保罗说，谁要传的福音跟我传的不一致，他就该受咒诅。所以这福音是不能变化的。这福音就是这个，你不能传耶稣说，哦，你信了耶稣发大财哈，然后你信了耶稣长生不老哈，然后你信了耶稣的时候呢，然后什么困难都不遇到，这不叫福音。真正的福音就是这个。 你说这个福音是传福音是吧？但它实际上也是个军装，也是装备啊。 对啊，平安的福音哈， 平安的话， 先把平安福音，这个平安福音怎么装备它？装在哪个地方？ 脚上， 你看叫做预备走路的鞋，它是鞋，穿在脚上。鞋有什么功用？护脚哈，你知道吗？我后来发现哈，今天我又看到有人哦，就是书月发的，讲一个老姊妹叫窦仪哈，没什么文化，没什么的，这一生从信主那一天开始就是玩命传福音，就是周围那村里的、镇里的都被他给传了。然后神迹奇事随着他走，这他没有多少真理啊，他别的军装都不行啊。老实说不太聪明，我估计他腰带也没有太那什么。然后呢，他就是把脚保护得很好，然后跑路跑得快。你知道鞋很重要，一个鞋第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脚。你知道吗？我们要对福音哈，你要不把福音天天在心里想的时候哈，然后呢，用在那个每一天的行动都跟福音相称的时候，你要知道每天的思想、意念、行动都跟福音。你看，我们每走一步都得用鞋嘛，所以你要走的时候，你这一天干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不要忘了穿上鞋。鞋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保护脚，一个是走路。所以呢，你知道吗？传福音呢，用福音做鞋的时候啊，你就是，你今天到哪儿都在传福音，你把福音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你上班带到班上，你不会说哦，我上班了，把鞋脱了，不能，你得穿鞋上班，然后你去做厨房做饭，你也得穿鞋，你去看亲戚休假也得穿鞋。所以呢，这个特点就是什么？我后来发现，我有一个深深的体验。我回中国的时候，只要我走到哪里，到大胆的就传福音的时候，我回来了以后，回去怎么样？回来就怎么样，邻里不低沉。但是呢，后来的如果我这次回去了以后歇一歇，我说哎呀累了，歇一歇，这几天见这几个人不像得救的样子哈，差得太远了。所以呢，我就是吃饭聊别的的时候，我回来准保就软弱了。那样这一次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我真的有一个东西亏欠在那儿。上次跟陈贝回去的时候是见他的同学们，我一想都是他的同学们，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我都不熟哈、啊。然后我在想，我一传福音总是就是要起争战，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你没办法折中哈、啊。我这个传法没有那么大的智慧让大家不起冲突哈、啊。有人就同意有人不同意。后来我说这也给陈贝点面子吧，据说他这些都挺好的哈、啊、这些高中同学果然回去特尊敬我们，你知道吗？跟着陈贝一回去，我发现人缘真好，你知道吗？从这桌吃到那桌，然后呢，然后讲的都是那个恭维话，也热情。那我就更加的不好意思，就是只有私下的时候晚上饮一饮，侧面的做点铺垫哈、啊。你知道吗？那次回来哈、啊，真的是我越吃越没劲儿，越吃没劲儿。后来的时候差点跟陈斌还吵一架，你知道吗？啊，你记得吗？哈，我的钱包还不见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感谢神的保守，最后呢还在宾馆里找着了哈。要不然的话，我就不知道哪里去。认为他们安排太好了，吃完了喝完了又带我们上山，上完了那个人喝得醉醺醺的带我们上山，我对看的也没就是没有什么。看夜景，然后我这心里就烦躁，你知道吗？后来钱包又不见了，差点就那个什么就发火了哈、啊。然后呢，后来的时候那个就你知道就软弱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你不信你试试，走到哪里都穿上这个鞋，福音的鞋。你跟他谈， 他不听算了，不要吵架，但是你一定要去讲，一定要讲哈。那次我又去见了你的朋友了啊，那个那去了去了，他讲了很久，几个小时哈，然后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讲，没吵架没争论，但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还不能做觉知祷告，不过今天你讲的有一些新的东西我得着了，然后我后来把那个觉知的那个祷告词写给他，我说你要愿意的时候自己去跟神说啊，然后呢 第一次见你，不好意思跟你 争吵 哈， 谈了很久，好久，反正是我把福音传给他了，所以呢，你好意思争吵，不好意思争吵都没关系的。对于我来讲，我把真理跟你讲，福音就那么简单，你一定要说。 嗯 嗯， 我有点糊涂，有时候说跟着圣灵走。圣灵让你说你就说，不让你说不说，另外说话就说，见每个人都要说，到底怎么做？ 传福音特有意思，在别的事上哈一定要智慧，在传福音上，圣经里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着天国的福音， 每个人都要说。 对，所有的时候你或者用爱心去传，如果你口里说不清楚的时候，你也要跟他介绍耶稣。你比如说有一些很有光顾的弟兄姐妹哈，去帮了好久人，但是呢你知道吗，上次的时候我现在跟着粤语堂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同工非常好，我绝对没有他们的爱心，他五年呢到墨西哥去传福音，给人送那吃的，他们关系都非常好，但是呢他们从来没跟他们基本上没讲过耶稣，所以他们也纳闷这些人来干嘛哈，然后就成为朋友。那么后来的时候我去了以后的时候呢，就开始传，其中有一个信了的那个上海的叫上海饭店老板说，哇，这个太这个道太好了，说你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告诉我呢？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啊，但是我知道恩赐要搭配，他们呢做完了的时候告诉一下说耶稣爱你，这也算传福音了。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呢我们要互相搭配，但是呢你知道要是我去传可能饭店他都不让我做，你知道吗，必须得要他铺垫爱他嘛，但接着呢我再去把福音讲，我是用口他是用什么做，所以要搭配，是个团队。然后呢大家呢千万不要，你爱人的时候不要眼睛只盯在爱人上，你要爱人的原因最大的爱是把福音最后要介绍给他，如果福音不介绍给他，那个爱就很有限，你知道吗，你知道魔鬼有时候就拦阻你不让你讲这部分，所以你会发现而且你还容易掉下去。我们跟人家，你像向前做的那个对病人的时候，他为他祷告奉耶稣的名，但是他一定传福音，为什么，认为这部分的时候一定是最美最美的部分，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给他医治好不好，好，但是呢如果医治了不得救呢就不好， 就 不够好，所以呢你要知道一定要介绍给他。你看他现在他的那个同学他居然还没好，那个他是侄儿哈， 侄女 还没好，但是他信主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两件不矛盾的，我们帮人，但是一定我们跟没信主前帮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穿上这个鞋，这个叫传福音的鞋。还有我们的朋友，像那个就是 Steve 写诗交友的时候文笔友嘛哈，你不信主的人也常交，但是你交的时候你有个不同的使命，一定要把福音告诉他们。他们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保罗说我身上带着基督耶稣的香气，叫这种馨香之气，对这种人就叫他死，对那种人就叫他活。他一信了就活了，他不信那也没关系。那个东西你可以那什么的。 我有个问题。我明白他说那个福音就是鞋，他就是指那个你走，无论走到哪你都要传扬说这个福音。但是我整天在家里，我就像 Steve 一样的，我有很多笔友啊。我就停不止，我就要跟他说，就是说没办法阻止，就是我就有这个渴望，就是要告诉他，因为很自然的。 什么事情 啊？因 为我在看圣经嘛，很自然嘛。 感谢主，感谢主。 这我就觉得，就我一个疑问，就是不叫邪嘛，这是嘴嘛。 不，这也是邪，因为 这当然是邪了。 这 微信游戏，认为你 我在家。 那不，比喻是什么？你看你今天过了日子，其实你每一天的日子，你在时间里已经往前走了。 哦，时间。 你时间里，你在空间不走，你在时间都走了。 空间也走了。 哦，你是指时间。 啊，而且空间呢，你是不用这个鞋，你用属灵的鞋已经走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已经进入了他的空间了。这个叫比喻，这个叫比喻。鞋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每动作，你每个变化的时候，你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境，你都要把福音带进去。你看他说的很好啊，你像那佳佳，我说我正在看圣经。哈、啊，咱们就会了啊，对，很自然，这就叫传福音啊！你不要说，哎呀，我就看个书，那就不叫传福音了。然后你要说，然后呢，接着那就叫传福音，这个、已经穿上鞋了。 那你像你说去中国不就 哦，你不要指那个，我有时候上中国还坐飞机呢，还没穿，还没有对了，也穿鞋了，不会在飞机上有时候把鞋脱了就只穿没有穿鞋，所以那个是比喻，大家记住了，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讲那个功用，但不一定呢就是字面上一样哈。对，你说的很对，你那已经叫穿上福音的鞋了。嗯，真的感谢神。还有那谁，还有那个舒月也在那 blessing 的那个群里头也发一些见证，这就叫传福音。我不会讲，我可以讲别人呢， 对， 我发给别人哈、啊、然后呢这样讲，然后祷告，我没有会的我为他祷告也一样。大家记住，就是你有意识的要穿上福音的鞋，别俩人玩起来的时候只想玩了，剩下耶稣都忘没了。而且呢，我们帮人的时候如果不穿上福音的鞋，很容易会掉到什么地方里头，最后我们自己呢都受伤了，脚都受伤了。我曾经见过这种，有时候陪 depression 的人，因为不常想耶稣，自己也 depress。我们不穿上福音的鞋，你就容易被人家拽下去，受伤。哈，那个东西属灵的征战就是这么奇妙的。你不保护好自己，攻出去他就攻过来。我也没有，你看就吃个饭，就是聊还没聊犯罪的事儿，但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是我真的是一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那就觉得神的同在，那心里头啊，我那时候听向前那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跟出租车司机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个特高涨，你知道吗？就像参加退休会了一样，真的，你试试，不要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好不好？这个就是说你做事任何的，包括你跟人谈话。做任何你都可以把福音要有意识的带出来啊，传讲的 是。 还有那个像有时候我们的小孩常常见到家长们问一问，说聊一聊就聊到孩子上了，然后别忘了也往耶稣上，往那个福音上靠，好吗？我不知道这块有没有，这块比较简单是吧，就是用福音作为什么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哈。好，现在我们还不错啊，信德，这个信德是讲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信德是跟刚才护心镜有点重合，就是说也是通过这个信心嘛，以信称义来抵挡那个魔鬼的攻击。 对， 跟那个公义的护心镜好像有点相似的味道。 对，信他在讲 function 哈，讲那个功能，护心镜是保护的作用，然后信德的藤牌更大，是用来干嘛的呢？是用火箭的。是防止射箭的，那个藤牌非常大，所以信德呢，就是跟公义是耶稣哈，信德呢是重要强信心哈。其实这块呢，重要讲挡仇敌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候哈，比如说你们那个什么叫火箭？火箭就是远距离射过来的哈。你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那个，我真的是受了那个，我都不明白这个。我们那时候有祷告会，有一个姐妹呢，就是说我在。我们一起祷告，你知道，甚至祷告中的呢，我在祷告的时候，他觉得我在说他，你知道吗？我遇到这种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这儿。甚至咱们讲道的时候，你们都要小心呢。我正在讲道的时候，没准那个树叶坐在那说，他怎么骂我呢？他怎么说我？这就叫仇敌的火箭。还有你听到的时候，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啊，就叫做火箭。认为什么呢？认为呢啊！后来的时候，他说有一次的时候，他把他女儿都打了，然后他过了好久，他才告诉我说，那天你那么说话，我特别生气，然后把我女儿都打了一顿。然后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一起祷告的人呢，所以你要知道有火箭的，你心中的意念哈，不是个个的，还有时候魔鬼把那个怀疑的意念放在你的里头，把那个忧郁的意念放在你里头。你有没有时候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 低沉，一定要小心，凡事都要考证。然后我后来我自己也被攻击过，然后呢就说那种啊对别人的怀疑啊，有那种，后来我就发现魔鬼所行的都是行在暗中，一定要什么行在光中。你可以跟他去什么，如果你真发现觉得说怎么样，你可以问他， 嗯，问那个姊妹 觉得谁骂你了。比如说我正在讲呢，比如说我正在讲这个道的时候，你觉得我正在针对你在骂你的时候，你过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过来找我说，瑞峰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呢啊？然后呢如果我要说我没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该什么举起信德的藤牌，要相信这件事，主会查验一切的。什么叫信德的藤牌？信德的藤牌就是不要把你心思意念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是真理，有好多东西会投射进来的，所以你要举起信德的藤牌，相信谁？神不会搞错。我不怀疑人，我也不怀疑神，但是呢有了证呢，我相信，但是可以祷告求神把它显出来。你可以然后呢再祷告的时候，甚至呢还不清楚，你可以去跟他直接的，圣经里说若有谁弟兄姐妹得罪了你，然后你要怎么样，你就要去私下找他，然后跟他谈说什么什么，然后句句都要定嘴，不要说我觉得我猜我想到，这些不行。你交流的时候要听人家解释，要句句都定嘴哈。然后呢如果都定嘴了他还不认错，然后你就要再找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跟你去跟他谈。你发现圣经都是有这个，不让我们行在黑暗中。我后来的时候我也发现，有一时候我被射中的时候，我就说啊算了，这个事儿我也不管他了，但这个东西呢你还没有什么把它拔掉，要举起信德的藤牌。还有什么关于真理上的，他会把似是而非的东西射到你的头脑里头去，所以我们听任何东西都要小心的听，要在主里听啊。所以呢要把那个什么，要把那些不属真理的要过滤出去，这个都叫信德的藤牌。魔鬼最大的一个招数就是什么，他不是全假的，他是什么掺杂。所以呢这叫火箭啊。还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火箭，你正在敬拜神的时候，敬拜的特别开心，我被攻击过，突然有个污秽的念头进来，然后你就魔鬼就说你看你还这还敬拜神的，就你这个样子的哈，那个他就实际上是射来的火箭，我就要问我恨不恨恶这个，我要恨恶他，而且我又没故意想他，我就要什么 宣告 举起信德的藤牌，要抵挡这个火箭，这不是我，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啊那个都要时时的要留心呢。还有的说觉得有一个恨恶进到我心里了，实际上我没想恨这个人，为什么恨恶进来了呢？所以呢我这个时候要查我是不是愿意恨这个人，我不愿意，然后呢这个恨又在，这就是火箭，你知道吗？你要自己发出的一定是你主动愿意的，但如果不是，这个主要火箭都在心思意念里头。后来我就发现魔鬼就要怎么样，要在我们中间挑拨各样的东西，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们有圣灵的同在就不会有魔鬼的火箭射进来，这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你要知道在伊甸园中全然完美的两个人都被火箭射中，魔鬼来跟他说什么，说神岂是真说，你知道吗？这个就开始射什么火箭，然后他一接话就被什么火箭射中，是不是？你发现哈，这些东西真的是，所以呢这个叫信德的藤牌， 不理就好了是吧， 就不理，要征战，要举起信德的藤牌，就相信神，我神知道我，神认识我，神了解我，我不恨，我也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外来的，不是我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他离开，然后继续的敬拜持守正确的。 当然亚当像不理那个蛇就没事 了，当然了，当然他一搭话就有问题了。我跟你讲魔鬼啊，你一跟他谈到哈，你是谈不过他的，你知道吗？所有的东西用神的话一过滤，然后不对了就不理他了。所以这火箭哈，有些东西呢是那个真的是有火箭的哈。所以我不知道这块大家还没有什么，有没有谁被射过，举一个啊，经常射来哈，佳佳讲一个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你们耶稣早就不救你。 哦，他这个说啊，早就不救。 我就跟他讲，我就说撒旦退去。 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这就是征战的方法，这叫信德的藤牌，感谢主呀。嗯。 有时候， 嗯， 你就是也是就是突然你就。 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说就会对某个姐妹或者弟兄，心里头就有那个好像，也不知道是自己的感觉还是怎么，你自己也不确定。那我是觉得这时候你就不能去说这，因为说了就会伤了他。所以说我有时候就用那个，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他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圣洁无瑕疵的，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而且就是火箭啊！为什么呢？哈。记住了，这种就是典型的火箭，我不舒服了，我觉得他冒犯了我，你知道吗？真实的冒犯他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行为，你比如说说了，说海滨你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个就叫这个，你不要假装没有哈，这个不叫火箭，这个你得要跟他沟通，不沟通的时候你会受伤的，你要跟他讲，你说你今天讲这话让我非常的不舒服，我觉得这话很那个很那什么，这个可以讲的，要句句都定嘴，你不要感觉那个人正在带敬拜或者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说我看他表情不对，你知道吧？魔鬼哈，魔鬼最大的功能是让你的眼神哈，圣经说顾念的看不见的，不要顾念的看得见，有时候我的眼神会花。如果你要看呢哈，看人眼神啊，脸色，你一定会失败，你一定会中火箭。认为那一天你知道吗，我在没信主以前的时候，我们家人都是过敏型的，我到我姐姐家哈，然后我们感情是最好的啊，我姐姐啊，现在我信了主，我知道我真的是当年吃了多少苦哈。然后呢，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我非常愿意跟她带着她到我姐姐家，但是我住不上三天，我就一定要早点离开她。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我姐上班又要照顾我们，有的时候她回来累了，她脸色就不好了，完全给我们做好吃的照顾我们。但我说一看她脸色不好，一定是厌烦我们了，这来了给添了这么多麻烦。然后陈妹说玩的正开心呢，她不走。那这问题，他说好着呢，我说不行，得走了，我说呢不能再待下去了。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不去哈，我不在国内的时候，他自己去还好一点，我一去就麻烦。我们家人看脸色 supernatural， 那你说我是怎么来啊？我们那个叫 super sensitive， 对吧？啊 ，super sensitive。然后呢，你知道吗？是跟谁来的？跟我妈妈来的，跟我妈妈。我妈妈从小的时候让我们看脸色。然后常常我被批评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眼睛怎么这么差劲呢？人家脸色都变了，你怎么还不知道没眼力劲儿哈？然后呢就这样，所以我就学会了。就我告诉你，后来我信了主以后，我一定的，如果谁得罪我了，我一定要找到他确实的行为和言语，我就跟他谈。然后呢，或者不谈也就不谈了，但是我说我原谅他了就算了，但是还要谈，你要不谈的话他有可能不知道。 嗯， 好，所以呢，但是句句都要定嘴。后来你不能， 自己的感觉你就 不能， 对， 自己的感觉就不能这样算数。你举个例子来讲，这个东西魔鬼的火箭，真的，这是最典型的一个火箭，在教会里头感觉。你比如说，你像那谁，那个就是 Bethel Church 的那个先知，有一个那个就是蛮有先知恩赐的，就是那个他叫 Chris， 他做了一次那个就是、说那个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姐妹后来的时候就找他来讲说，那个指着他鼻子就是那个批驳他批判他那样的，就是说你这个人太没有爱心了，还是教会的牧师呢，还是怎么怎么样。他说姐妹，我怎么得罪你了？他说你今天从教会那块走过了，我明明在那跟你打招呼，你都没理我。他说我对不起姐妹，我没看见你。教会你没有遇到这种状况，你最看重的人今天脸色不对，甚至没越过你，没看你，你心里就特不舒服，然后就觉得他今天就是要那个什么对你有看法。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魔鬼的火箭，非常容易射中你。还有你们家那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不要看脸色，看脸色一定出问题。我跟你讲，脸色可能有多种原因，生病了也有脸色，累了也有脸色，这个脸色只要言语没问题，行为没问题，你就不要定他，不要猜测，要不然魔鬼一定射火箭，要把你攻的哈体无完肤，你要难受吗？ 是，有的是那个心里就发闷嘛。 对呀、啊，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 人家并没有你，但是你自己就那，所以后来就学会就说宣告他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圣洁无瑕疵，哎，也很奇怪啊。 嗯。 你真的是宣告完了以后，你那个就释放了， 阿门， 就释放了。 甚至这种都谈不上饶恕，这叫什么？信德的藤白。饶恕是说别人真有言语行为都不合圣经得罪了你，那你叫饶恕。这个人家都不知道，什么也没做，甚至你也不能定人家的罪，只是脸色不对了。Who knows what's the reason 呢？脸色不对了。你要是自己看看自己的时候，你脸色也常不对呢。你只是看不见而已，你知道吗？我们啊，陈妹常常就跟我说，他说你又飘走了，因为脸色不对了。你知道我一飘走了就发呆了，然后我正在想一个事儿，就沉默的人脸色就凝固了，所以他马上就知道，那以前也是很得罪他的一件事。那现在的时候，他说你飘走了，然后我就再回来了。啊，有时候问我飘到哪里去，有时候我能讲清楚，有时候讲不清楚。 发个呆 啊！所以你不能这样做，你要知道有个魔鬼，他要专门的和我们作对，他就要挑起纷争，闹起麻烦来。所以你一定要句句定准啊！圣经里说，言语、行为、动作定准，就是这样，你就是得罪我了，就是这么样。然后呢，这样跟他谈。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就得自由了，要不然你多受多少苦啊。你说你脸色不对了，又不能找人说今天你脸色不对了得罪我了，你也知道说不出口，你也说不出口啊，认为你说了你也觉得心里不硬实，为什么啊？不坚实，你知道吗？这也有点脸色不对了有多种原因呢，啊，好吗？ 那种情况像不像算不算火箭呢？ 嗯， 比如说他那个，比如说，我们说话经常不注意，我们本来是好心，结果呢，就是劝勉朋友或者怎样的时候，说没说对那话，时间什么的地点都不对，但是就给人家伤了。那你说，那种算是对那个人来讲算是火箭吗？ 哦，那不是了。那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你就当场呢，或者过后回去祷告完了以后，就跟他讲说：“姐妹啊，今天你讲的这个话让我很难过。”然后让我很受伤，这个呢哈，要告诉他，告诉他，他让他知道。那当然他不认账也没关系，反正你可以交流，这一类可以交流。为什么？因为已经具体了嘛，他已经对你说了嘛。这就我对佳佳说了，我是好心，但是也可能我说错话。因为我们不完全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说话的时候，其实上周刘牧师讲到也讲的圣经一句话，叫做一句话说的合宜的时候，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只有耶稣把把都这样，剩下我们常常的是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呢，有一次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还有几次呢，就叫什么了呢？那叫说我们有一个，所以要谨慎言语啊。我这个人言语也比较多，所以我现在也是常常惹祸。所以呢，那个，我记得我在大学有一个老师，他就很有智慧，他说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 然后呢，开口是银。说错了就是废铜烂铁，你发现很有智慧，也合圣经，要谨慎言语，所以不要人人都做教师哈。认为什么？认为你要受的审判也很重哈，判断很重。所以呢，沉默是金，你沉默的时候犯错机会就少哈。然后第二呢，开口是银，你一说出来了呢，人的表达总是有限的。就连讲这个，我也是心里很紧张、谨慎的，就是说有限。啊，那个你在表达的时候有限哈，这个就叫淫了哈。然后等到说错了就破铜烂铁了哈，把人砸伤了呵呵，弄坏了的也常有。你看， 我问你，如果是教育儿女的时候，突然发怒的那种， 那就是什么？那就叫破铜烂铁了。那 不是，就不孩子学不好吗？一生就怎么这么笨呢？反正就那种。很不好，就把这上面不是说不要激怒儿子，可能就激怒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算是攻击还是？ 这不叫火箭，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犯罪，这个叫犯罪了。所以呢，说了不造就人的话哈，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当你说你笨的时候，实际上是个 curse。什么叫 curse？ curse 就使他。就是要让他矮小，让他呢，所以记住要管住自己嘴。你可以说你这个题做错了，然后哪怕带点愤怒也可以哈。当然不带愤怒是最好。但是如果你说你给他下结论，这个叫论断，说你笨，说你永远也不成，这个东西叫 curse， 你知道吗？那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知道，上帝用话语创造诸世界，我们是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要么就成就点造就了那个人，要么呢就是。可能对那个人也可能毁坏他， 所以话语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自己的话语。 所以火箭实际上是来自于 魔鬼对你的，对你的，对的。 不 是你发出来哈、啊，你发出来了呢。 是魔鬼， 好，魔鬼借着你来发表了一下自己，这个汉普坦火箭，火箭是无形的，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然后你去找，有时候你觉得是人来的，但你没有确据，这一类的都把它归到火箭，连理都不要理它。然后呢，这是最最畅快，好吗？火箭这块到这儿了，还有救恩的头盔哈、啊，这块头盔了，救恩的头盔，所以救恩大家都知道了哈、啊。你发现有重复的地方，只是保护的部位不一样。这块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保护哪儿？头。我们头最容易出问题的是什么？ 思想。 思想。哇，他说，我跟你讲，思想太有能力了。你说这个世界不信主的哈，抵挡神的那些聪明人写的那些东西多有能力，流行的哲学的书，流行就像马克思的那书夺了多少人的生命，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不知道哈，都说这是好东西哈啊那个，但是信了主才知道那个东西真的是夺了多少人思想。思想哈，我们所有的思想都要被救恩充满，那些无聊的思想跟救恩没关的思想最好不要让它在你脑袋盘旋太久。这个就像你凡是跟救恩没关的思想，甚至那些好奇，对圣经知识的好奇，对跟救恩没关系的圣经的知识都没有意思，你知道吗？圣经有无穷无数的知识，比如说有人专门研究圣经中的数字，有人专门研究圣经中的这些东西，有都有没有的不要花精力在那儿。这地方叫救恩的头盔，凡是跟救恩有关的，这个跟那趟那个核心真理有关的，你要让它充满你的脑袋，要不然奥秘的事太多了。甚至你也不要对那些家谱的事儿太感兴趣，也不要对那些血脉的事儿太感兴趣。然后为什么？认为那不是核心的，认为你会发现保罗就讲说不要讨论那么多虚无缥缈的那些那个家谱，圣经有很多好东西，也不要研究圣经中的那些奥秘，单纯为了好心好奇。要让什么？救恩充满你的头脑。所有你一读圣经，不要研究献祭这一刀下到哪儿去了，怎么样的把那寄生宰得好啊？除非你要去哪天卖肉的时候可以学习哈、啊。然后不要这个，你就不要研那个哈、啊，要研究每一步都跟耶稣对在一起。有人研究这个，有人研究这个，但是他跟救恩都连到一起。比如说，他说那个翻祭的时候，寄生把每一个筷子都要切成块放在那儿，他怎么样说？他说我们要什么？要让圣灵把我们自己呢，要所有的心思意念全都要什么解剖，这就对翻祭嘛，全都要献上。所以呢，要让圣灵全然得到，要用神的道刺透我的每一个部位，把它每一个部位都更新了。啊，你看这个多好！他说这个叫献上当做活祭，那个就是圣洁的。它跟救恩都连在一起，跟你怎么样过得更加圣洁，从神的得生命。凡是这一类的，你要什么？要让它充满你的头脑。凡是跟救恩没有关系，跟你从神的得生命，怎么样跟耶稣交往，这些核心真理没有关，说圣经中的数字有什么样奥秘，多么合乎数学，还有多么合乎天文学，我建议你不要花太多功夫在那身上。 那就是说你每天所想的事其实都是要围绕耶稣。 Yes，耶稣身上每一点，从出生到结束到复活，都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都跟救恩有关系。有人说复活是将来的事，没有关系。 No， 复活从现在就有关系。认为什么？你与耶稣同定同复活，那个灵性的复活一直都在进行，天天都在进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岂不叫我们的必死的身体活过来吗？现在就活过来，将来是新身体。所以你就知道每一个跟耶稣有关的，所以我们说那个真理做腰带一定跟耶稣要连上，这个地方你要思想要盘旋在耶稣身上，所有的东西跟耶稣有关的预言你都可以查考。认为什么？那个都跟耶稣有关系，跟救恩都有关系。所以一定要用让救恩充满你的思想， 不要让它闲着，不要让世界的政治充满你的头脑。 嗯，这个也是 啊，不要让世界的新闻充满你的头脑。啊，不要让那些那个就是说无聊的那个东西，甚至不是有害的。有人说那没害，我跟你讲，没害就有害。哇，不让，凡是没有益的，对不起，没有益的就有害。嗯。 那小孩看那些乱七八糟书怎么办？ 所以呢，那你就劝说他。 学校规定 要看，那你就得让他看，然后跟他一起看，把毒素过滤一下。比如说看的有一些说人是进化来的，又给你画几个猴子变成人，你就得要跟他聊，说这个是不对的。对呀、啊，然后呢跟他聊。 我觉得他们那个高中啊，上课很奇怪，是教这个进化论的吧？小孩受的影响很深，但是同时他们又教那个神曲啊。 对，他们什么都来。你要让孩子哈，认为学校必学的东西让他 go over， 但是你要跟他把关，把毒素滤下去啊。然后你今天呢，我还不建议你把他隔离出来，认为什么，你要把他隔离出来，你知道吗，在真空里头孩子是长不大的，你必须让他将来他必要接触，所以你现在要趁着他能受教的时候，信任你的时候，你要柔和的把真理带进去，然后呢让他了解这些东西。所以呢等到将来的时候他长成了的时候呢，他面对这些东西没有关系。你像人不能喝开水，人不能喝蒸馏水。人喝蒸馏水的时候是不行的。咱们在座有医生哈，我听过这个，我也相信这个，认为蒸馏水里边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全都那个什么了啊，那个身体有时候还需要一些东西，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不能喝蒸馏水。喝蒸馏水啊，不，那个这有学生物的，我说你不喝别的，只喝蒸馏水，行不行？那个渐冻，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想用什么说呢？认为蒸馏水蒸馏里边以后的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见了，是。 如果你喝蒸馏水，吃别的东西也没关系 啊，只喝蒸馏水不行哈。 矿物 是是是， 因为有一些煤啊，需要一些矿物质催化什么之类的， 都没有了哈。哦 ，OK。 那个，当然我只是一知半解， 这话不要当真哈，认为这个我不懂科学哈，不要这句话说，这个字啊， 别太当真这个话， 不探讨这个又跟那个旧恩没关系了哈，咱再回来，谢，不探， 这个、 不探讨这个。 他举个例子吧。 啊，现在呢，咱们就回到这儿来说，这个例子除掉，对不起，我这个又，你看一不小心哈、啊，就开始用的这个，跟这个救恩就没有关系了哈、啊。我们再回到救恩里边来，刚才的时候说，就是说你让孩子呢，圣经里神没说要把我们带离这个世界，他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呢，你一定要带领你的孩子接触世界。曾经有一个思潮是说，这个美国的社会。公立学校越来越糟糕，于是呢咱把孩子都带出来，不要让他上那个学校。其实这种观点我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并不能是隔离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教导问题。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感动把孩子带出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不是人人都要把他带出来，而是要什么，但是呢个个都要用真理来装备他们，要陪着他们过滤这些东西是真的。当然带出来也行，不带出来也行，说不是绝对的。 好， 那个我就不知道这个那个字部分呢救恩的头盔这块没有，应该没问题了吧？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就思想，向前就说，凡是和救恩没有关的思想，咱们就不用在一起探讨那么多了啊、尤其政治的就不要探讨那么多了啊。 这个我就记得 Bill Johnson 哈，他解释这个就两个字，他说就是 think saved。 思想 think 什么 ？think saved。救恩的头盔就是 think saved， 你就是总是要想到你是 saved， 那你就围绕这个，你可以围绕，你可以想，就是我已经信耶稣基督，我得救了。那么，然后你看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想跟你这个 saved 有什么关系？是完全另外一边的呢，还是说跟这个有关系的？你可以用这个来，参透啊，是可以用头脑是用来参。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是觉得挺大的。就是你如果就是说每天都在思想救恩的话，假如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跟同事突然一下起了争执了， 这个的时候呢，可能就一下就能把你的眼界，就是眼光给你往高提了，你就不跟他计较了，就 是 就想了，哎呀，我已经是得救恩了，我还争什么？ 阿门。 啊，已经得到仗打的恩典了。 嗯。 可是真的不是每天都在想的时候，那就是一定要争个高低的。 阿门。阿门， 就是要争出道理来了。 是是，就发现这个事儿太严重了，呵呵，所以呢，凡是跟救恩没关系都是小事儿。 嗯 嗯， 所有其他思想都是小菜一碟， 就是 对也是错了，错也是对了，没有太大关系。 除旧无大事。 也也也，阿门阿门。好，所以这块如果大家没有别的的话，我们就来说拿着圣灵的宝剑，这个地方就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嗯。 大家说神的道就是神的话，那不是全部的话吗？像在史蒂夫上的问，其实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但是很有意思，这个宝剑是起什么作用呢？短兵相接的时候，大家要记住有个比喻在这儿，有一类的话呢是短兵相接时候要用的，所以这个就叫圣灵的宝剑，它不但能抵挡还能刺过去，是把仇敌逼退，你知道吗？我用圣经的例子哈，这个就叫圣灵即时的话语，就是此时此刻你正需要的话语，这个就叫圣灵的宝剑啊！你常常我们缺乏圣灵的宝剑，为什么呢？我们一查圣经，今天这块都很好哈，等到一回去了以后，一工作，一遇到一个事儿，不知道怎么办了。现想神的话，怎么也想不出应用的了。你刚才有时候有这种状况，这个就缺少圣灵的宝剑。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跟圣灵的互动平时就没交流好。你不知道此刻怎么说。 Logo 是和一个什么叫 啊 ？Logo 还有一个 Rima， 一个叫 Logo， 是一个叫 Rima。那当然了，原文我不懂，有人也说这两个分的没那么清楚，但是我相信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什么叫。你比如说，你在哥林多不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个地方说，你们若就是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哈，然后接着说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你们里边，这个就叫做交流。交流很深，然后他说我的话常在你们的心里，所以呢这个话的话，你会跟圣灵跟神呢交流很密切的时候，你到时候就有话，你到时候就有话。比如说主耶稣在那个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你看第一个试探的时候，耶稣就说出了一个圣经这么多话，到底用哪个来跟魔鬼打这个仗呢？你看耶稣没有那个满本圣经查考找啊找啊，讲一套讲一篇道，没有一句话。他说第一个他诱惑他去吃那个把石头变成那个饼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所有的话，魔鬼就被逼过了，这就叫宝剑。 嗯， 一下就把他逼，一句话就够了，就在此时此刻他是恰到好处，叫金苹果落在银网子，一下就把他逼对了。然后接着的时候他又引用了一段圣经来诱惑他，然后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一句话，嘣，魔鬼就退去了。认为了，你知道吗？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呢，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敬拜他。”一句话，你发现这就叫圣灵的宝剑。这没有讲道，没有什么，这就一句话就把他逼退了。你知道吗？ 这个最好。 对，但是你必须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呢，圣灵直接就赐你话就出去。我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有时候我在跟别人谈到的时候，突然他挑战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里边就有一个话出来，然后呢，那个话一下就把那个情况就消解了。再举个例子来讲，像主耶稣在那个地上的时候，这个东西也常有这样的话，比如说常常被人都逼到那个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有人说圣经神的话就只是圣经上这些原话，不，还包括一种什么，这就叫即时的话，是圣灵直接给你的。比如说主耶稣被逼到什么份上，逼到那个他们拿出一个硬币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你知道你没有讲道的余地，你现在必须得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耶稣直接就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出去了。他说什么，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你看就完了，全的仇敌就退去了，没话说了。然后还有一次呢，他的行淫的夫人的时候被抓着的时候，大家也逼他，你知道吗？那个都也没有圣灵的，你知道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周围都是仇敌的时候，你一剑出去，他就得要退去，要不然你就被什么，你就被擒，你就被抓起来了啊！所以呢，那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打他，这叫圣灵的宝剑。 你看后来怎么样，他们就一个一个从老到少就走了，耶稣不用再说第二句，这叫圣灵的宝剑啊，一招制敌。所以呢，我们也要经历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像佳佳那个啊，那个很有意思，那个魔鬼来攻他，说神不会救你的，神不会帮你的，他也是，那也有点类似圣灵的宝剑。 退去， 是吧？所以这叫圣灵的宝剑，就即时的话语。不是被逼的都犯错了，然后回家细想，说查考圣经，说这个应该跟哪段话，完了哈。但是呢，回去找出了下次用。好， 瑞文哥，我查了一下哈，这个确实是 Rhema 这个确实是 Rhema。 Yeah. Rhema 就指的说是动态的、即时的神所说的话。 Amen、 对那个。 Yeah. 然后 Logos 是整本圣经。 Logos 是 全 下来的字。 全部下来。 这是他随时说的。 对，那个希腊文，一个 是 Logos， 一个 Rhema。但我也听过有个还专家，也有人在这块教，说 Rhema 又怎么样又怎么。当然，我们不 care 那个，就即时的话语，就是这块说的圣灵的宝剑。然后呢，整本圣经都是 Logos 记下来的。 几乎太需要这个 Rhema。 对啊，太需要了， 因为一个可以反击的， 对 呀，是防护的。 对对对，你想打仗嘛哈？打仗如果没有剑的话，那真的是那个是损失很大的。所以呢，需要。那你要想得这个很好。你常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常用祷告的时候，常祷告的时候，跟神交流，那个即时的话语常常就出来。祷告要够的时候，那个叫灵里的敏锐，那个叫 inner man， 他非常的强壮的时候，一下子就出去哈，那个真的很奇妙。然后后面呢哈，还有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现在军装穿完了哈，要天天穿哦，不要，咱们要记住了，是天天打仗哦。好，然后呢，最后的哈，还有一个东西呢，你查了吗？那个飞机啊，好，今天我要接我女儿哈，她那个我马上快了哈，就是这样。然后呢，十八节是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我跟大家讲哈，这句话不是军装，但这句话呢，绝不比军装要弱。这句话的话是等于说在你周围要设起很多的围城出来。他说你要什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祷告跟祈求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就并列起来了。广义上讲，祈求就是一种祷告，但这块并列的时候，祷告就是跟神交流。所以这个交流一定要学会常常交流，不是一会儿交流一会儿不交流，要学习怎么样交流。所以我说你们要有方言祷告的，要常常做什么事都用方言祷告，那个就是交流，认为你的悟性。如果没有的话，也要用什么，用心思意念呢，思念耶稣，思念救恩，这个也就叫交流。祈求是什么？根据现实的情况祷告，就是这个叫祈求，就把这个需要告诉神。然后呢，而且要警醒不倦，不单为自己，也为圣徒、众圣徒祈求。有时候你想到谁了，就为他祷告，为他祈求哈。然后呢，保罗也说，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够就是说放胆讲论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彼此带祷，真的放胆讲论神的话。你看保罗也在这个地方讲，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都要讲。被捆绑了还要讲，戴上锁链也要讲啊。最后的时候呢，祝福的话我们很快就读完了。他说，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西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后面就是问安祝福的话哈。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讲完了。下一次的时候，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操练穿军装，好不好？操练穿军装，不要今天完了就完了。那个真的是哈，穿军装祷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下一次的时候，我建议你们这周再把以弗所书读一遍。下一周的时候，我们要在一起总结。啊，向前呢会带领我们做总结。你把问题带来，把你的得着带来，好吗？下一周的时候，这一周再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把以弗所书，好不好？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 十八节他说英文其实他是 pray in the spirit。 pray in the spirit 哈，yeah。 嗯。 靠圣灵祷告 ，in the 那就是。 其实我是觉得方言祷告是随时可以的哈进行的，但是没有方言也行，用心思意念那样的跟神沟通啊，这样。谢谢，谢谢。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喽。大家请向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感谢你所赐下的军装，让我们可以在磨难的日子可以站立，还可以站得稳，让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一切的诡计。 阿门。 主，谢谢您赐下宝贵的军装，让我们今天主，您借着润风的口给我们讲解着军装每一样的用处。主，让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在，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思想的时候，就在我们今天回去睡觉的时候，主都继续的向我们开启，在灵里边向我们开启，也用你的瑞玛实时的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得了你的话语，就如同食物一样吃下去，而且心里欢喜快乐。主，今天就单单的求这一件事情，就今天就祈求这一件事情，我就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一副军装， 阿门， 主就够了， 阿门， 阿门， 就今天就绝对值了， 阿门。 所以主啊，所以要我们的 mind 是 laser sharp， 就今天我们的 mind 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心思就在这件事情上来祈求，就在今天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把这军装的奥秘进一步的祈求给我们，然后明天早上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流我们所得到的新的 rhema。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下面的时候